北京时间21: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我叫薛亚宁，今年23岁，是一名审计。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赶快充实自己，每天多学习一些专业知识，每天多积累一些经验，让我的老板可以更认可我，让自己的职级一升再升，让自己的工资一涨再涨，最好还有很多的时间跟自己的朋友在一起，能多见见他们，然后多陪陪父母，让自己的工作或者生活没有这么枯燥。也希望自己有更多的自己除了工作以外的私人时间。 你看看大伙儿合唱，就你一个人没有笑，是我们装傻，还是你真的有许多普通人没有的困扰？我才懒得给你解药，这一趟为爱情这样，难道不是你一直以来戒不掉的疲劳？你在想谁？想到睡不着，你应该觉得骄傲。很多人想失恋也没有目标，只是想睡个好觉。别说你还好，没什么不好，你就怨日子过早、啊、没什么烦恼，恐怕就想到什么生存意义，想到没完没了。你给我听好，想哭就要笑，其实你知道 想到什么生存意义，想到没完没了。 11:06:49，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这个特殊的时段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98.2 AM927，一个年轻的调频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十点大陆机。今天在这样一个时段是让大家了解这个节目，因为在2018年的每天晚上的22点到23点钟，大家都可以看到听到一档在夜晚可以收听音乐节目的这样一档非常有意思的音乐节目啊。今天我看到了982很多的同事还在直播间的外边工作，这是让我感受到了青年的力量。我也希望呢通过很多的方式跟各位爱音乐在夜晚有一点点孤独寂寞，有一些想法又无从去与人交流的朋友建立这样一个互动的平台。当然可以听也可以看，听的话你可以通过 FM98.2 或者各种手机的 APP， 看的话你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视频直播这个戴着帽子没有洗头发的周准啊。很多年之前做过很多年的音乐节目啊，等了很久，我们的同事问我这期有没有主题啊，我在想就叫做我回来了，终于回来了，可以看到大家通过各种的方式，现在广播在变化，但是陪伴的感觉没有变。我们现在可以在直播间看到正在说话的我是一个什么样子，戴了一个棒球帽，后边是我的海报，十点大陆机，还揉了揉眼睛。我希望在夜晚把好听的音乐送给你。有句话叫做夜深人静，听点好歌是不是很有必要呢？是的，也可以通过一个微信的公众账号，大家可以关注准时达录机。也十分要感谢这些年来在这里边所有的听众等待我的节目。今天我回来了，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啊，都是我手写的啊，手写的歌曲的名字。第一首呢，为什么要选择李泉洛尘这首歌呢？因为这首歌里有我的青春，也有我们节目的名字，来听听看李泉先生的《洛尘》。李泉是一个不是很红的歌手，但是确实有味道的歌手。在我的印象当中，很多歌手都有长发的时候，比如说黄磊先生、李泉先生，那时候的长发飘飘，不像现在，那个时候有清清的空气、美丽的阳光，还有单纯的笑容和真实的拥抱。来听李泉这首好听的歌曲《洛尘》。 又再次听到你如沐浴后的清晰，打落机的声音像琴键敲打我心，又再次听到你如洛城北风吹起，飞舞在阳光里， 回忆格外清晰。 我在看着我眼前的荧光屏，以前是一面，现在是三片啊。广播发生了变化，人也要学着变化。以前的夜晚是怎样度过的？有的时候是很多人自己在一个房间里静静地待着，没有人交流。现在的方式多了，来听九八二吧。 又再次听到你如梦雨后的惊喜，打楼机的声音像琴键敲打我心，又再次听到你如龙城北风吹起，飞舞在阳光里，回忆格外清晰。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如果各位正在通过 FM 98.2的这样一个广播声音节目的话，你是看不到我的样子的。其实我在我们的跟领导聊天的时候说，哎呀，每天看到这个人在直播间，有时候不刮胡子，有时候不理头发，有时候不戴，有的来戴帽子，会不会觉得有点紧张，有点不透明了？我们的 leader 是这么跟我们说的，只要你在这个空间当中，你就说了算。哎，我觉得一下子非常振奋啊。我要特别感谢吴卓彤先生，谢谢你让我有这样一个机会在夜晚的时间跟大家相见，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感觉啊！再次感谢 FM98.2 给我这个机会。各位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十点大陆机，我们今天是做一个演练，当然大家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跟我互动，微信呢可以关注我自己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准时答录机，准确的准，时间的是回答的答，录音的录，机器的机。第二种方式，你可以通过一个微信公众账号，正在看我们直播，可以看我们的直播，也可以留言，叫做982魔力工厂。我还发了张自拍进去，胡子拉碴，但是我就觉得这种交流是真实的、贴切的，又是适应现在变化的。准备了很多的歌曲，有很多的心事想跟大家聊。今天的主题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写着十点答录机，我回来了，回来了，有很多很多的想法和心里话想跟大家说。 也知道大家这些年都过得怎么样，因为我有一个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准时大陆星，每天都可以看到大家的生活，有的人出国了，有的人结婚了，有的人有小孩了，有的人还在单身，有的人晋级了，有的人晋升了，有的人还在上学。时间过得很快，每天都会经历的事情，你会应接不暇的发现自己有一些些跟不上这个时代。有时候会觉得啊，好像我要闭门造车孤芳自赏一下，有些东西影响不了我，但是又在一些热闹的场景当中，你会忽然发现好像我应该有一个技能或者一个想法或者一个话题的切入点跟他们融入一体，对不对？考哥继续送给你们，如果想跟我留言跟我互动的话，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叫做准时大陆记微信公众账号说说你的心里话。我回来了，回来了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还拍了那么多的 MTV 的片花，还准备了这么多的照片。其实我们的青年广播就是这样的，可以看可以听，让广播开出鲜花，生如夏花，就是这个感觉的。第二首歌呢，是我非常喜欢和欣赏的一位歌手。好多人说民谣现在是很简单的和弦连接，1645就可以让这个民谣很好听，对啊，可以让人接受，但是真正好听的民谣一定是打动人心，一定是被听到的朋友忽然每个旋律或者一句歌词深深震颤到心底，说我曾经也这样过。这就是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绽放过几期的赵雷啊，他的演唱会的门票也在增加哦，假日也在增加，但是他的音乐质量没有改变。这首歌曲也是他翻唱别人的歌曲，听听看有没有这种乡愁忽然在夜晚让你升腾片刻。 点点眨眼睛，月到深秋分外明，站在江边望月亮，月亮下面是故乡。夜光揉进江水里，想起妈妈的声音，今年秋天来得早，风儿阵阵扰我心。月亮，我问你，明天我将在哪里？什么时候我已长大了，你却依然很平静？月亮，月亮，我问你，今年你多大年纪？什么时候我们老去了，你却依然还年轻？ 我们曾经怀念家乡的时候，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时候吧。有的时候人在特别孤单的时候会想念家乡，当他很忙碌有很多事情做的时候，会偶尔忽略家乡的亲人和朋友的眷恋吧。嗯，城市的月光依然照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希望听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有一种感觉，会想起那个熟悉的脸和那份你有一点点厌倦的叮咛。 真正让我心时候我们老去了，你却依然还年轻。 越到深秋分外明，站在江边望月亮，月亮下面是故乡。 笑的脸和哭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在放这首歌的时候，我在看大家的留言，很奇妙啊，很多人在我的微信群里说，哎呀，又想起你之前做音乐节目的时候了，那是11点的时候，一做做4年，那些年经历的事情很多。那个时候并没有微信公众账号，只有微博。哎，不要忘记大家关注我的微博周大准。我今天的主题其实没有主题了，就是我回来了，跟大家见见面聊聊天。你可以说说你最近的变化和感受。新浪微博搜索周大准，微信公众账号你可以关注两个，第一个是准时打录机，这是我的自己的微信公众账号，也是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第二个是我们调频的微信公众账号，是可以看视频直播的，叫做982魔力工厂。想想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啊，就每天在一个时段出现，以自己的品味和选择播放好听的音乐给你们，当然很多的听众会有一些互动。就在我准备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要有准备啊，准备一定是我自己准备的同时，还要告诉所有的听友。听友的反馈是什么呢？啊，都特别让我感动。他们说没有白等。广播发生太多的变化，我也不太清楚到底现在的90后、00后青年的朋友对广播是怎样的认识。但是我好像会觉得那种最根本的变化没有改变，就是那种对青春的眷顾和爱恋哈。青春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我在做这个节目样带的时候还做了一个青春的片花，我觉得青春真的有很多的样子和语言。如果一个40岁的人跟一个20岁的人谈青春，他会娓娓道来他青春的样子，那个20岁听的人呢就会想，哦，原来你经历的是那样的青春。如果这个20岁的对象，就这个倾听的人，他是有态度的，他会想在他40岁的时候我的青春是什么样子，他也会想这个在我眼前讲述的这个快40岁的大叔或者姐姐，他的青春我不曾经历过，我是不是要好好去回味一下呢？所以现在很多的人在夜晚会静静的听音乐，静静的看一部老电影，把自己家里灯光全部关掉，然后喝上一杯红酒品品味道。因为一天真的太忙了，我每天戴着面具，是不是有一点点辛苦？很多人都在苦撑着。有时候呢，一点点快乐我们真的要高兴半天，是吗？这件事情我高兴一年，甚至很长的时间，就是我能够在晚上的节目当中跟各位相见。两首歌放完了，第三首歌会是什么歌曲呢？给大家放一首 MTV 吧。这个人呢，我非常的欣赏。为什么欣赏他呢？是因为他有很多很多的关于音乐的感受，而且他是一种非常非常直接直给的表现的部分。他不是那种偶像级的歌手，但是他的每一个感受都会震撼我们的内心，拨动我们的心弦。这个人是谁呢？我们来听听看他是谁哦。这人到底是谁呢？他的名字叫做朴树。这首歌曲叫做《猎户星座》。 先生呢是一个很低调的人啊，有的朋友呢认识他，我的朋友也认识他，但是没有跟他见过面，难得啊，也很遗憾。他是那个在热闹的时候呢特别包围自己的人，包裹自己的人，他永远是那种不善言语，有时候也不善交谈啊。我采访过类似的歌手，就是他不太爱讲话，但是每次讲话又特别的真实哦。有的人就是欣赏那种特别慢不条理但是会有一些内容出现的歌手，朴树就是这样一位。从生如夏花到平凡之路再到猎户星座，我们等了他很久，我们看到的朴树依然是那个朴树，非常的欣慰。时代那么变化，他没有改变。这个 MTV 拍摄的场景当中有非常多的拥抱，我觉得拥抱太难得在这个社会上，这个世界当中啊。他把自己放到沙漠里，放到旷野当中，演唱会的舞台他都是一个真实的朴树。希望朴树呢依然过他的生活，依然坚持他穿大黄靴的样子，依然戴着帽衫背着吉他走在大街小巷，不管他50岁60岁，我们都希望听到这样有态度的歌手的音乐。这首歌曲是最近发行的《猎户星座》，他是个特别苛刻的人，每首歌要求很多，能把录音师类似的那种歌手，但就这种苛刻，我们会听到非常满意走心的作品。谢谢朴树，这么多年。 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一辈子能对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青春是丛林，是荒原，是阳光炙热的奔跑，是大雨滂沱的处理。青春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枯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北京时间21:31，欢迎各位回来，我也回来了。我是谁呢？我是坐在直播间戴着一个棒球帽没有来得及洗头发的主持人周准。多年之前我叫11点先生，谢谢大家给我这个称谓啊，11点先生，现在是10点先生啊。98.2 正在听的调频，就是 98.2， 再跟各位说一下，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一个非常新鲜亮丽的广播，可以听可以看。听的方式就是通过收音机或者通过各种的方式 APP， 现在真的是手机，一部手机解决一切，对不对？我在直播的时候，很多人在提醒我说要跟大家互动，因为我是来不及跟大家互动，很多人在说，哎呀你回来了，哎呀可以点歌吗？哎，可以看你在镜头前跳舞唱歌吗？唱歌可以，跳舞的话不太适合这个节目的节奏哈。大家可以关注我们青年广播，白天很多可以唱歌跳舞的节目，不是挑战新歌声啊，今晚有戏啊等等的，还有一些动漫的节目，非常的有趣，真是关注当下年轻人的生活啊。我曾经想过，如果有一天在直播间，我所有的状态，所有的特点缺点毛病都被大家看到，会是怎样的？我现在终于觉得这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啊！老说 keep real， 我觉得保持真实最准确也最重要。谢谢大家给我的留言，说哎呀这个镜头真的太多看不过来。刚刚说我在放 MTV 的时候，我说那段话就是朴树先生中间那个间奏，我还觉得夹杂片花说话的时候听不太清楚，说音乐声太大了，善意的提醒。就是因为有了听众和我们的互动，我们的节目才会越来越完善，由完善到进步到优秀到大家依赖我们，谢谢大家。十点答录机希望是有这样一个功能，除了陪大家聊天，关注大家的生活，跟大家放好听音乐之外，还可以有很多的功能，我要慢慢的去发现开发，也希望大家多多在微信公众账号准时答录机里给我留言，说说你想听到的看到的想在这个节目当中实现的，我也会请一些嘉宾到节目当中分享他们的人生，因为每一个人听歌都是有自己的选择的，听歌的路数啊感觉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会很惊讶的听一首歌曲，说是从他的耳机里传出来，他不是一个学音乐的人，而且听的歌曲确实非常的好听，这就是音乐的魔力和生活的美丽啊。接下来还是要放歌给各位听，也不要忘记可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关注应该是982魔力工厂，可以看到直播。谢谢正在互动的所有好朋友们，微博里的、微信里的、微信朋友圈里的，谢谢大家对节目的喜欢。这个时候呢，好些人还没有回家，这个时候有人已经躺在床上了。早睡早起是个好习惯，那在你将要睡着或者将要进入睡眠状态的时候，打开收音机，打开你的手机，看看听听十点答录机，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啊。以前呢放歌的时候要看哪个顺序哪个顺序哪个顺序，我现在随便推一首歌听听它是什么，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哦，它是第六首歌，是什么歌曲呢？来听听看。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我才感同身受。我永远都愿意单个听从，安慰你的痛，保护着你从始至终。就算你的爱属于他了，就算你的手他还牵着，就算你累了，我会在这一人留两人，就三人游，悄悄的远远的，或许舍不得，默默的静静的，或许很值得，我还在某处守候着，说不定这也是一种幸福的资格。至少我们中还有人能快乐，这样就已足够了。有些话我选择保持沉默，别把实话说破，隐藏我的寂寞。你的情绪依然把我牵动，躲在你心中，角落的心事我能懂。就算你的爱属于他了，就算你的错 算你累了，我会在这一点点两点就散，任由悄悄的点点的，或许舍不得，默默的静静的，或许很值得，我还在某处守候着，说不定这也是一种幸福的资格。至少我们总还有人能快乐，这样就已足够了。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我的爱还留不住你的离开，却不存在等待着你回来。就算很有悄悄的远远的，或许舍不得，默默的静静的，或许很值得，我还在某处守候着，说不定这也是一种得不到的却美好的，至少我们总还有人能快乐，这样就已足够了。让我们总还有人能快乐，这样就已经够了。 青春是丛林，是荒原，是阳光炙热的奔跑，是大雨滂沱的处理。青春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哭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欢迎回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方大同先生的三人游哈、啊、忽然想起了唱 KTV 的时光，也是青春的一部分。那时候刚进电台哈、啊、然后呢跟几位喜欢音乐的电台的同事，有麦麦，有刘浩洋，我们三位呢是那个 KTV 包间里唯一的三个男生，好像是我们三个人就唱了这首歌曲三人游，很有意思。在我们身边还有戴毅，还有很多很多年轻的时候，一晃八年过去了吧，大家都做了太多的改变，但是那个简单的感觉不会变。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的982魔力工厂当中跟各位来互动，大家在调侃我，在说开心的话，就让我感觉到很多人在听节目哈。虽然今天是一个试播，我也当一档直播节目来做。其实我每当透过话筒，再透过眼前的屏幕，看到外面导播间的每一个正在工作的同事们，他们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哈。青春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就是用广播好的节目安全的播出，让大家夜晚不寂寞，白天不孤独。有的时候听到一个主持人放了一首歌，你没听过，觉得喂，这个主持人品味不错。有时候你在节目当中听到主持人放了一段相声，诶，这不就是我找到那个找不到版本的那个吗？广播还是有这样的力量，可以如涓涓细流一样的陪伴你。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广播节目，广播人的执着和坚持，才有了很多反映广播人的电影，对吧？有一部电影叫做应该是邓超演的那个电影了，他在那个电影当中其实叫沉默，是不是？大家好，我是沉默，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觉得这个原型出来之后，大家一定会想到是谁，就像多年之前的伍洲彤先生一样，在夜话小屋里陪着大家的那个感觉，很有意思，也很神奇。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是我欣赏的一位现在的很有特点的歌手李荣浩先生为那个电视剧创作的歌曲，黄伟文的词，李荣浩的曲，加上他的编曲，那这样的质量应该是非常优异的，对不对？叫做不说，我也非常喜欢歌词当中的歌词啊。歌词当中的歌词，作为一个优秀主持人来说不能这么讲，重新收回回来。我也非常欣赏歌曲当中的歌词片段，有几句的表达真是表达出了内心拉扯的部分，但是拉拉扯扯兜兜转转回来，还是要把最温暖的情歌送给你，对不对？来听李荣浩的这首第一句就很有意思，为什么男人的冰箱里总放着甜点呢？ 问问你们为什么。邓超先生的演绎呢还是非常准确和到位的啊，把他的颓废的生活、内心的挣扎和朋友的情谊都不错，演员都很好。有些场景还是印象深刻的，比如说岳云鹏先生演的猪头那个角色，在追柳岩那个角色的时候，在出租车的后面咆哮哭泣的时候，我是去电影院看过这个电影的，很多人都哭了啊。演技不错。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很有很多这样的场景，会让我们潸然泪下。 我们现在这个直播当中有非常多的提示的功能，我要跟各位说说我们的节目。节目明年的每天的22点到23点钟会跟各位准时相见，是22点到23点。周一到周五呢是周准为各位带来，周六周日是我的另外一位优秀的同事唐甜甜啊，叫做杰克唐啊，给大家带来。我们两个人呢会想方设法，绞尽脑汁，让大家在夜晚不孤独不寂寞啊。当然还有很多的互动环节，也有听众的留言，还有点歌的环节，明年都会在我们的线上送给大家。刚才在朋友圈里还有的视频平台当中说，这个有没有需要点歌的部分，当然可以点，但是需要大家在微信公众账号准时答录机里提前告诉我，我好准备在节目当中放你要点播的歌曲。你要送给谁？送给自己，还是送给我，还是送给你身边的好朋友们？说到听众，我们的衣食父母，非常感谢你们。我在昨天晚上的公众账号里跟大家说，我今天要来试播这期节目，希望大家说些话给我。我就听到了大家的留言，本来这个要放在节目最后播的，但是我想现在要谢谢他们，我已经把它做成了一个小的片花。谢谢来自于四面八方的听友，在微信公众账号里这么多年一直在那里点关注之后没有取消关注的朋友，如果呢你现在有身边的朋友可以让他们再回来，晚上的节目要开始了，我们的晚上的收听的感觉又回来了。谢谢听众，我起的名字叫做听众留言，也有见字如面的情绪，也有听到这些声音会让我想起无数个夜晚我们在电波里相见的神奇瞬间。频率对了，保持纯真，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不要戴很久的面具，就是我们想要的生活吧。听听他们的声音。 十点八路机，生而不同，被准子打靠，加油了您妹。十点八路机，生而不同，这里是准叔的小迷妹，八八同学，那在这里呢，祝福准叔明年的十点八路机可以顺利的进行下去，然后希望准叔跟他的声音可以照亮每个都市的贵人，夜晚将行进的路。 不说人短，不知人过，不念人恶，不扬人错，能过就是生活，能走就是道路，路行路颠簸，世界总曲终，准时打路机，记录你的生活。 十点八路机， 十点八路机， 十点八路机， 十点八路机，十点八路机， 生而不同，生而不同， 生而不同。晚安，亲爱的。 让我们互道一声晚安，送走这匆匆的一天，值得怀念的请你珍藏，应该忘记的莫再留恋，让我们互道一声晚安，迎接那崭新的明天，的前程珍惜锦绣的人生，愿你走进甜甜梦乡，祝你有个宁静的夜 子，能对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感动啊，谢谢你们。 这个声音来自于微信公众账号准时大陆机里所有的热心听友，有很多，我选了其中的几位。有的人会在酒店里录音，有的人在旅行的途中录音，有的人在火车上录音，在家里录音，在工作场合里，地铁里，火车上，公车上，任何的地方，很嘈杂，有的人还用外语说。哇，谢谢你们。Keep real， 我希望我一直 keep real 下去，希望收音机前还有透着我们的荧屏屏幕看到我节目的好朋友们 keep real， 做真实的自己，虽然有一点点辛苦，虽然有时候需要妥协，但是你内心那根正直的弦不要变啊。那个片花叫做爱是吗？就是真正爱你人不容易也不多啊，现在找爱是不是难了呢？大家的答案是嗯，有一点点难啊。真爱很难，但是真爱是不会改变的。好多人说也不对啊，准则，真爱怎么不会改变的？真爱是不会改变的啊，爱也许会因为爱好的改变哈，真爱不会改变。现在有了微信啊，微信很厉害啊，付账、结账、发微信、发照片、发 email、发简介、发小样、发录音、发很多都可以发过去，发钱、发红包啊。我们经常会翻看朋友圈，朋友圈里有很多的你的朋友。因为只有经过手机扫描或者推荐啊，扫一扫才可以看到他的信息，对吧？你可以看到他这个人是什么样子。有的人是设置了三天，有的人设置了半年，有的人是无所谓，你随便看哈。你会觉得，哎，这个人发的东西，每天或者几天发一个东西，还比较符合你的审美，你觉得哎会一直关注下去。现在我们也非常的直接，真的是很深交情的人呢，一定不会删除。一面之交，两面之交，再看他发的朋友圈，诶，忽然有几条，你觉得哎，他怎么这个世界观呢？好吧，拉黑或者不让他看我的，或者我不看他的都很可以，对吧？我就看到一位朋友，是我们的同事，他很少发朋友圈，但是他每次发朋友圈的时候，都会用一首歌曲表达，非常的有意思。这首歌曲是我从他的微信朋友圈里得到听到的，来听听看，非常非常的动人的歌曲。如果你现在相爱的话，要好好听听这首歌哦。 I will follow you, follow you wherever you may go. There isn't an ocean too deep, a mountain so high it can keep me away. Away from the love,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Where you go, I follow, I follow, I follow. You'll always be my true love, my true love, my true love, forever. I will follow you ever since you touched my hand. I knew near you I always must be. Nothing can keep you from me. You are my destiny.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Where you go, I'll follow, I'll follow, I'll follow.Follow you, wherever you may go. There isn't an ocean too deep, a mountain so high it can keep me away, away from my love. 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马上就要跟各位 say goodbye，马上就要到十点钟了，非常的不舍，但是也是谢谢大家今天收听收看我们这期演练的十点大陆机，谢谢所有的微博的网友、微信的听友、我的好同事、我的好哥们、我的好朋友、我的铁哥们、我的所有的朋友们，再次追回晚安。最后还是要放放听众的留言，谢谢他们，谢谢他们这么多年的等待，也谢谢他们这么多年喜欢广播。我是周准，十点大陆机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我们明晚再见了，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生而不同， 生而不同。 被准子打靠， 谢谢。 加油了，人类！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这里是准叔的小迷妹，发发同学，那在这一个祝福准叔明年的十点大陆机可以顺利的进行下去，然后我希望准叔温暖的声音可以照亮每个都市的贵人，夜晚将行进的路。 不说人短，不说人过，不念人恶，不扬人错，能过就是生活，能走就是道路，路行路颠簸，世界能曲折，准时打路机，记录你的生活。 十点打路机， 十点打路机， 十点打路机， 十点打路机，十点打路机。 生而不同，生而不同， 生而不同。晚安，亲爱的。 让我们互道一声晚安。